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70集，楼凤的知乎帖。 但接下来的路，你得跟我一起。 你刚刚的话还作数吗？ 丁宪抱着膝盖侧头看他，月光温柔地覆盖着他的头发，周思月一只手撑着草地，转过头看着他笑。 哼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 以前高中的时候，周思月总喜欢用这种笑去躲避一些他不想回答的问题，跟人胡侃的时候嘴角也是挂着这种笑。丁宪对他了如指掌，他的每一个微表情都曾在无人的夜里被自己分析过千遍万遍。周思月是真高兴还是假高兴，丁宪瞧一眼便知道。就比如今晚，他很反常，一颦一笑都很反常，像是被人逼急了才说出那些话。丁宪反而冷静下来，瞧了他半晌，忽然转回头，脑袋搭在膝盖上，轻声说， 我考虑考虑。 周思月忽然敛了笑，目光缓缓从他身上移开，低头拨弄着脚下的草。五粮殿外，四扇拱门已经全部关闭，后殿有僧尼值守，周思月没去打扰，带着丁宪离开了。 月没还成，看来得再来一趟。 元芳订了第二天一早的火车票回北京，行路费不肯回去，又留在南京这边玩几天。元芳转头问姬航，姬航犹豫再三，也决定留下来。董正飞跟赵萌师姐约了一起回武汉，所以最后就剩他们四个回北京。第二天一早，四人坐上了回北京的绿皮火车。那年动车还没有开通，但各地的轨道已经修建得差不多了，在车上也听到有人谈论此事，以后有了动车，往来就更方便了，亲朋好友间走动也会增多。听说南京到北京只要4个小时就够了。车厢里的人都在高谈阔论，只有楼凤和元凤睡得正沉。丁宪转头问正盯着窗外的周思月， 如果高铁开通了，你第一个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啊？ 周思月戴着耳塞正在听歌，他把音量调得很低，防止丁宪跟他说话他听不见。他回头扫了姑娘一眼，摘下耳塞淡声道， 杭州吧。 丁宪一愣，周思月的目光如游丝般落在他身上，清浅的笑容让他浑身的汗毛都忍不住竖了起来。 杭州？ 不是你一直想去的吗？ 我是问你想去的。 没什么想去的地方。 周思月转回头闭上眼靠在椅子上。 也没时间。 丁宪真的相信周思月从来没停下过了。元芳说他这一年很少参加比赛，就前阵子参加了一个机器人比赛还输了。那时他的心情很不好，对谁都客气不起来。其余的时间都分给了叶教授的实验室。 实验室很忙吗？ 他闭着眼微一点头， 还好， 注意身体。 想了半天，丁宪也只想到这一句。周思月闭着眼睛笑了，伸手揉了揉他绒绒的头，用一贯的调侃口气说， 你是真傻。 话音刚落，火车开进站台，哐当哐当抵达泰州站，又上来一波人，车厢里人声鼎沸。周思月胸腔里闷，烟瘾上来，错头看了眼丁宪，下巴往边上点点，示意他自己要出去。周思月刚去了趟厕所，丁宪知道他想抽烟，一句话给顶回去， 憋着。 什么时候轮到你管我啊？ 周思月轻推了丁宪的额头，丁宪正襟危坐， 我这是为你好。 知道这丫头向来吃软不吃硬，周思月盯着她瞧了会儿，缓和口气跟她商量， 行吧， 就一根，马上回来。 半根也不行。 周思月气得舔了下唇，哭笑不得地转头看了眼窗外，刚要开口，就听身旁插进一道和蔼的声音，一位穿着碎花纹衣衫的老太太冲他们说： 哎呀，小伙子，听你媳妇儿的话啊，别抽了。 老太太一句话把正在喝水的丁仙给呛着了，他忍不住剧烈咳嗽起来，脸也渐渐泛红。 我不是他。 周四月忽然抬手给他顺着后背。 慢点喝啊，媳妇儿。 说完周四月自己都笑了。丁宪脸红，拿手肘捅了下周思月的胸膛，力道不大，只是警告性的捅了下，跟小猫挠痒痒似的。周思月靠在座椅上，笑得肩膀直耸，又听老太太语重心长地说： 哎，你媳妇儿说的没错，抽烟有害健康。哎呀，我们家那老头子年前查出肺癌，就是前些年抽烟给抽的，他都戒了十来年了，最后还是得上了这病，你呀可千万别学他啊。 老太太越说越伤心，捂着眼睛老泪纵横，哽咽着： 我老头年轻的时候啊，在广西做水产生意，忙的那是饭都顾不上吃，就抽烟这事儿，我劝他多少回他都不听。50岁那会儿啊，做体检的时候检查出了大毛病，他就开始戒烟了，可是已经晚了。哎，你们现在还年轻，千万别学坏了，那烟呐、都是日本鬼子留着祸害我们的玩意儿。 虽然知道老太太把香烟和鸦片弄混了，但是面对别人这样声泪俱下的劝解，加上全车人都用看不良小伙似的眼光看着他，周思月也没什么心情了。他双手环在胸前，非但不惧怕这些异样的眼光，反倒有一搭没一搭的跟老太太聊了起来。 你也别太伤心了，事情已成定局，过度伤心也挽回不了什么，爷爷也不想看见您这么伤心，您先保重身体。 老太太抹着眼泪连连点头。丁宪一愣一愣地看着她，终于把人哄住不哭了，一脸惊诧地冲她竖了竖拇指： 厉害啊小伙儿。 周思月没理他，重新戴上挂在胸前的耳塞，这次不是之前那个红色的耳机，而是一个分帘式的耳塞。 你在听什么？ 歌。 什么歌？ Can you feel my word? 周思月忽然看了丁贤一眼，低声说。抵达北京已经是凌晨了，14个小时的舟车劳顿，丁贤撑了10个小时，终于在最后4个小时缴械投降，眼皮一搭靠在周思月肩上睡着了。楼凤跟元凤睡了大半程，就临下车那2小时忽然像打了鸡血似的，开始拉着周思月玩21点。周思月全程没合眼，倒也没什么困意，看了眼肩上的姑娘，从包里扯了件外套出来盖在她身上，又把她脑袋往自己肩上顶了顶。周思月全程甘愿当人肉枕头，还担心枕的人不舒服，时不时拿手垫一下。他就用着心不在焉的态度玩，还把元凤和楼凤虐了个底儿掉。下车时，楼凤已经升级为周思月的头号迷妹，后来还在知乎上发了一条获赞无数的回答： 哎，我这人天命安守，知足常乐，从没嫉妒过谁，除了一个人，我嫉妒过我大学的一位室友，也是现在的好闺蜜。她喜欢了 Z 师兄很多年，甚至还为 Z 师兄考到了我们学校，校名就不报了。那位师兄说出来， 你们或许都认识，因此怕给两位当事人造成麻烦，具体坐标就不透露了。总之，他目前在某个领域也是无人能敌的。 Z 师兄在我们学校很低调，喜欢他的妹子不少，不过师兄性子冷，谁也没给机会。我以为他是真高冷，后来发现他跟我闺蜜在一起的时候才不是这样的。坐火车时给我闺蜜活活当了4个小时的人肉垫子。听另一个师兄说，第二天他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了，做实验的时候手都在抖。这些我闺蜜都不知道。 Z 师兄从来不在我闺蜜面前邀功，特男人。也曾有男生追过我闺蜜，但是大多是花花肠子多，全凭一张嘴，跟 Z 师兄形成了极大的反差。我闺蜜性格很软，两人在一起之后，有一次我撞见他俩在小树林里亲亲，虐的我呀。哎呀，我以为这种禁欲系的人谈恋爱是不接吻不上床的。 一篇洋洋洒洒长达几千字的文章在知乎上获赞无数，甚至有人要求楼凤将这个故事连载成小说。不过呀，这都是后话了。下了火车，丁宪还犯困，全程迷迷糊糊地被周思月牵着走，穿过熙攘的人群，直到停在地下室门口。阴凉的风袭来，丁宪才瞬间清醒。 哪儿啊？ 周思月低头掏钥匙。 工作室。 楼凤呢？ 她没带钥匙，元芳带她去招待所了。 丁宪哦了声， 哦， 又觉得哪里不对，忽然一拍脑袋， 可我带了呀。 周思月瞥他一眼，笑了下。 你刚才在车上没说，元芳以为你俩都没带。 丁宪一愣， 哦，我睡着了。你怎么没叫醒我啊？ 我叫了，你说没有。 丁宪不信，不然自己怎么没印象呢？话音刚落，门内忽然传来一阵滴滴浅浅的呻吟声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